听过这个歌啊，各位也有很多正在青春期的朋友啊，我们一起听这个歌，会唱的不必怕，不必怕羞，不必装嫩，跟我一块唱好吗？ 李宗盛的歌词不走连篇累赘的词藻的华丽堆砌路线，也少有故弄玄虚、过分意象化和朦胧化，以致晦涩难懂的倾向，而是以生活为出发点，以简练朴实、平易近人的文字捕捉听者心灵感受和情感寄托。 最美丽的星星，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，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，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。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， 将浓浓的情感藏在理性的文字当中，他的创作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，看似平凡歌词当中往往蕴含着高度浓缩的哲学智慧和人生感悟，他的串烧也是充满着浓浓的个人风格和特色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宗盛的金曲串烧。 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。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？别隐瞒，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。你问我为什么不再给你安慰，在寒风中漫步有家不回，好几天不见面也无所谓。你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，又把照片撕碎毫不后悔。你问我为了什么开始喝酒，而且每次都喝醉。不要说我做的不对，不要说你永远不会，因为我在无意间听见有人叫你宝贝。不要说这是个误会，你不必在我面前流泪，因为我明明听见有人叫你宝贝。你让他叫你宝贝，把歌唱起来。爱情的少尉，我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。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，不要以为你有完全的准备。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，我将紧紧地跟随。爱情少尉不流泪，稍微不会喝醉，爱情稍微他不肯睡，追求爱情不排队。爱情稍微不流泪，爱情稍微不会喝醉，爱情稍微他不肯睡，追求爱情不排队。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。请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耶耶耶耶耶，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停止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说到李宗盛，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名字，林忆莲。在今年跨年演唱会上，林忆莲演绎一首名叫《心一连串》的金曲串烧，每一首歌都引起全场的大合唱。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，林忆莲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，她的音乐走向好听动人，是业内公认的能歌善舞，动静皆宜，具有卓越的语言天赋和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林忆莲的金曲串烧。 为情困磨着了灵魂，该爱上爱，该恨了就恨，也为自己保留几分陪你完成。 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生不开启的门，身边的眼神，肩背的双床，和背在缺口口强强哭哭追问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但愿我会将它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真的这样以为，以为，以为，以为，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告别爱。月色轻轻包围，这世界真如你想要的那么黑，霓虹里人影如鬼魅，这城市音乐有种落落的美。如果谁看来颓废，他只是泪黑，无心也碎了酒杯，别理会，只是夜再黑，也能看见藏在角落的伤悲。哦，夜太黑，留给过谁暖暖的安慰？只怪夜太黑，谁又在乎真心？更憔悴，哦，夜太黑，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？夜太黑。有一种想念不敢看的伤痛，
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，我是楚天。从1983年开始算起，阴阳市的春晚已经经历了34个年头。这些年，每一个人都在为家庭劳心劳力，为事业拼搏努力，这一刻都不敢松懈。而现在，我们可以稍微停下来，听一听往年的春晚歌曲，会不会有你独特的记忆？春晚就是这样，每一年都会被大家讨论，被大家骂，被大家诟病，但是每一年它都会如约的出现，成为我们时间当中的记载，成为我们记忆当中最深的地方。 在路上那些留不住的短暂时光走，穿过了老街，静静停在某年某月，他在心底的模样是最温暖的地方，后知后觉那才是我唯一的肩膀。那些留不住的短暂时光总念念不 在1987年的春晚，费翔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火遍了大江南北。费翔迷人的歌喉、潇洒的舞姿，征服众多的歌迷，一夜之间成为全国老少心中的偶像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。 当火天上星，星最亮的一刻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Yeah.

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